南昌省的开创和平与统一的人组织9月8号在首尔举行和平行动，表示谴责当局极力企图强化同日本的军事勾结。团体称，在9月7号举行的南朝鲜和日本执政者会谈上，安倍对朴槿惠说10亿日元已汇出完毕，并要求拆除少女像。团体谴责说，那份规避对日军性奴犯罪的法律责任和赔偿的协议之所以达成，是因为朴槿惠政府屈服于美国和日本的强迫。美国企图通过南朝鲜和日本之间的军事合作来强化军事霸权。另外，南朝鲜网报《民众之声》9月9号发表一篇社论，谴责朴槿惠逆贼的屈辱性处事，说他对日本执政者要求拆除少女像一事未能做出任何反驳。